是刀枪，然而把纷纷出离了荆州府，不多时来日就在江南，众丫鬟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你们跟来的从人呢、现在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二郎们得着地，他们一人挤到御车，拉马还还乡，将然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、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哼乱铃响啊，这不远啊看到在马上端坐一员将，嚯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，就需簪缨冠顶梁，神烁烁，阔目浓眉，精神满，端正正，他那笔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大大两耳垂纶，阴沉面雄赳赳，膀大腰弯，气带双狼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好过几条鞭子挑，穿九五风里里，请功宝剑敲中国，你扎扎不中来，剑可剑飞鱼带，铁背红开，宝雕弓一张，灯一双，斧头斩靴飞破底，悬一堆剑银儿正在两，几匹哪日追风银鞋带，千里赶兵进将旁，虎狗神飞枪，来者是真定府唐山将赵子龙，在长安破前是曹操美名扬啊。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，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不良，哗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还未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船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，就弃马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。”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进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小童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进声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家街，大小二郎赵 下了英名啊，在望都阳。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大白菜，要吃鸭梨上锅头，咕噜出在 的西藏衣，要吃杂面你上去找，不安县出流气，东安县带不安这条河道，师傅先出在了凤阳府，天下的美景四方二周，我且不言周成府县景致好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岛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流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鹿州，索娘娘出马家，一本上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齐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岳长乐。 高山，山连不断有十几里儿，村前碧水水中边走起了波浪门，青楼河边戏鸟语花香，边上海帘儿真是天然图画一幅美景，春光明媚醉意。

我竹帘抬头看，不觉来到了杏花村，又听得沙拉拉一阵声呼儿儿儿，原来是春风儿吹动摇摆酒旗儿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这场第十一届金门曲会上精品古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，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那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哈，按照这个单弦演出的惯例哈，那再给您反一段这个插曲儿，请连月如先生为大家献上一段他的拿手经典曲目《虞美人》。 将破揉碎披着脸拽，你说花儿好，你与花儿成恩爱，为什么绕去我们女裙钗，用手推郎说你出去吧，从今别见我的绣房来。这个才郎闻了听心好恼，用手一指那骂蠢才，到处都有你们风流女，何处不见我们成恩爱。才郎说罢站起走，这不后悔的美女裙钗，用手拉住郎说你先别走，奴家与你玩，说你就掉下脸儿